太寂寞，是独游走。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，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。 去就一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跟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是你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，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死圈的穿着迷人唇唇唇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前哨村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立刻让我血冲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？ 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立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，跟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。 心属那我公主 好汉不准跳。